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91章，唐月已经早早地制定好了一条路线，他打算把摩天蛇带到杭州安界边境的一座名字叫做白镇的小镇当中。白镇地处杭州的最西面，离杭州其实有很长一段距离。在白镇的白山上有一个隐蔽的洞窟，这个洞窟唯有历届的图腾守护者的族长知晓，也是在非常时期用来保护图腾的。白山路途说遥远不遥远，说近还不近，莫凡要做的就是护送唐月跟摩天蛇到白山的牵洞当中。白山牵洞，洞连洞，山连山，是一整片未被探索的山内世界。摩天蛇在那里栖息再安全不过了，即便筑盟的人找到洞口也无济于事。迷宫一样的洞窟会让筑盟的手下们有去无回的。 好了，我们出发。 出发。两人趁着夜深，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摩天之蛇离开了杭州城，迅速地往杭州最西面最边境的地方逃过去。一座雅致的别墅楼阁内，满是燃虚的筑盟恼怒地把手中昂贵的茶杯给摔了一个粉碎。看着这些低着头在自己面前说不出一句话的手下，筑盟更是这气不打一处来。 都是废物，都是废物，那么大的一头蛇妖说不见就不见了，我让你们盯着图腾那一族的人，你们都做了什么？ 筑盟指着他们骂道。 议员您息怒，我们确实是按照您的吩咐死死地盯着图腾族的每一个重要成员，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图腾族的人竟然将图腾玄蛇交给了一个叫做唐月的族内女子。这女人实力在族内算不上特别出众，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派人盯紧。 宫廷侍卫长武平景说道。 这个唐月身为审判员竟公然反抗我，可以直接下抓捕令，杭州审判会若有异议，把有异议的人一起抓了。 朱蒙恼怒地说道。他没想到这次的计划竟然被一个很不起眼的女人给搅和了。 朱议员，你就别再责罚你的属下了。 一个穿着复古锦袍的老者缓缓地从庭院当中走了出来，手上还端着一壶香茶，山羊胡须跟随着走动一摆一摆的。侍卫长武平景愣了一下，有些诧异地看着这名一直和筑盟议员针锋相对的罗议员，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出现在筑盟议员的府邸当中。 武平景啊，你还太年轻，在你眼里白就是白，黑就是黑。 罗冕摸着自己的胡须，一副长辈的语气说道。 这次铲除杭州隐患战略里，罗冕议员是支持者之一，但考虑到他自己在杭州审判会的影响力，不想公然和图腾一族的人翻脸罢了。 筑盟随口解释了一句，武平景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议员之间的关系太过复杂了，会议上两个人整得面红耳赤，就连武平景都坚信一直袒护图腾的罗冕是图腾那边的人，谁知道他早已经和筑盟议员密谋在一起了。莫非这次图腾玄蛇进入蜕皮期的这个重磅消息便是罗冕议员和他手下透露的？ 本来昨天会议结束后我就知道会由唐月那丫头带走图腾玄蛇，奈何审判长唐中好像对我已经有了怀疑，一整夜都拉我下棋，没有让我及时知会你们。唐中那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罗冕笑呵呵地说道。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这次叫你过来就是让你支招的，我早已经派人在各个重要位置部署了戒备，我不明白那小小的唐月是怎么完美的避开我在杭州市的部署。 筑盟说道。武平景也点了点头，这是他这位侍卫长最大的疑惑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派人盯紧唐中、黑羽等图腾骨干人员之外，他们还布置了一整个笼罩在西湖一带的戒备，那唐月最多一个高阶法师，断然是不可能逃脱得了那么多宫廷侍卫高手的感知。 我也是刚刚从那位属下口中得知的。图腾玄蛇在蜕皮期虽然实力大幅度下降，但它的感知力会成倍成倍的提升，方圆20公里同领级生物高阶法师都逃不过图腾玄蛇的感知，这是图腾玄蛇在蜕皮期保护它自己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使得它可以快速的预知危险，并成功躲避掉所有有可能威胁到它的敌人。那个唐月一定是借图腾玄蛇的这种能力避开了你的这些得力干将们。 罗冕说道，祝蒙挑起了浓密的眉毛来，一副很是诧异的样子。侍卫长古平井也抬起了头，有些恍然大悟。 图腾玄蛇作为君主级中至强的生物，怎么可能没有一些特殊的本领啊？所以啊，你们现在派再多的高手追击过去也于事无补。图腾玄蛇可以轻易地获知追踪者的位置。 罗冕继续说道。 那依你的意思是？ 祝蒙说道。 审判会多的呀，就是实习审判员，派实习审判员去找他们，并从中阻挠，不说缉拿他们，只是拖延到你的宫廷侍卫赶到，那个唐月还不得束手就擒。 罗冕捋着胡须，似乎心中早就有了这个计划。祝蒙也摸起了他那浓密的染须来。事实上，他祝蒙并不是第一次和图腾玄蛇打交道了，图腾玄蛇拥有超强感知能力的事情他也有所耳闻。既然自己带来的宫廷侍卫们无法追捕，那就派实习审判员出手，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实习审判员人数不少，甚至不一定要实习审判员，那些想要成为审判员并且有在审判会预备等都可以调遣。这么一批审判会的青年精英出手，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刚刚晋升正式审判员的唐月。 去，把可以调遣的人手都调遣出来，务必要将唐月给缉拿。 祝蒙下达命令道。这些宫廷侍卫们行礼，并立刻按照祝蒙议员说的去做，开始调遣实习审判员和预备审判员。浙江学府金溪校区学生公寓之内，一个男子兴奋地叫道： 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还能骗你？这次行动是需要预备审判员和实习审判员才能够完成，我得知上头这个消息后，马上就令人将你列入到了其中。 那头传来一个显得几分粗犷的声音： 太谢谢你了，我一直都想加入审判会，哪怕只是一个实习审判员，对我来说都会在将来的主校区竞争中获得巨大的优势。 柳一林无比激动地说道： 这次机会难得，我听说表现出色的话，甚至可以直接晋升正式审判员，那前途无可限量啊。 那头的人说道： 直接晋升审判员？这大哥究竟是什么任务啊？ 柳一林急忙问道。 我暂时不知道，但据说是和那次闹事摩天蛇有关，先别问那么多，赶紧收拾东西来过我这里。你跟我也只是一个实习审判员，能够帮你争取到这个机会不容易。 好，好，我这就来。 直接晋升审判员，若是获得这个头衔的话，就等于审判会直接给你一个内定的名额，助你上高阶法师啊。法师跟法师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埋头苦修吗？当然不是了，魔法师真正最需要的是资源，是一个能够愿意栽培你的大势力、大背景。审判会无疑是所有在校学员们梦寐以求的殿堂。想到这次任务若是表现出色，便可以成为审判员，柳一林感觉整个人的小宇宙都要燃烧起来了。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这样鱼跃龙门的机会，他柳一林一定要好好把握。 柳一林，你这是去哪儿？ 柳一林的死党看见他一身的装束，有些不解地问道。 去执行审判会任务。 柳一林脸上满是光彩地说道。 得了吧你，你一个预备审判员，虽然在学校听起来还蛮有前途的，但我能不知道这玩意儿跟真正审判员还有108000里呢？审判会怎么可能让你去执行任务？ 那名棕色头发的男生笑道。 我可以告诉你，这次任务顺利的话，我将很快晋升到实习审判员，运气再好一点，没准直接晋升正式审判员，到时候这整个浙江学府 谁还能跟我柳依林比？ 真有这好事儿？ 棕色头发男生见柳依林不像是在说笑。 那是当然。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92章。一路向西，考虑到这次行动不能太过招摇，莫凡连自己心爱的战狼跑车都没敢开，只能够和唐月徒步走出杭州城。到了杭州的郊外，天都微亮了，莫凡看唐月额头上满是香汗，一副很紧张的样子，于是笑着说道：你们的神比我的小萝莉还好用啊。 什么小萝莉？ 唐月问道。青天烈锁的玲玲啊，我的小搭档，好久没看到这小丫头了，怪想她的。 哦，你是说冷清的小妹妹吧？冷清是我们审判员中的翘楚，女审判员中我最钦佩的就是她。当初黑教廷要去对付你，我抽不开身，便是冷清让我寻求青天烈锁，只是我没有想到你就是青天烈锁的猎人。好奇怪呀，青天烈锁都是入选精英中的精英，怎么会让你小子加入了？ 你说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说得我很普通似的。哼，莫凡说道。唐月也笑了起来，紧张的模样舒缓了几分。他眼睛看了一眼贴身携带着的图腾珠，又看了一眼身后那座巍峨的杭州城。唐月老师，你就不用担心了，有我莫凡在，保准你们平安抵达白山千洞。莫凡轻轻拍了拍唐月的香肩。 谢谢你。 唐月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他也没有想到事情突然间急转到这种程度。不出意外，审判会已经发出追捕令了，连累到莫凡也上了这个追捕名单。唐月起初只是想让莫凡跟自己一起护航图腾玄蛇到白山千洞，他是个外人，又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可以成功避开族内的叛徒。谁知道筑盟那边已经拥有了两大国内最权威魔法协会的手谕，害得莫凡不得不跟自己一起跟一名审判会议员级别的人作对。唐月老师，要我说，这次给你这样卖命，你要是想谢我的话，就只能以身相许了。莫凡一本正经地说道。唐月老师当初上课的时候，莫凡真的没少浮想联翩，再回想起当初在出租车后座那欲拒还迎的激情四射，莫凡觉得这样超级美女不拿下，都对不起自己答应过莫家兴老爹要为莫家开枝散叶的男人承诺。 若是这次真能够帮大家伙度过此劫。 唐月咬紧了红艳的香唇，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可以答应你。 莫凡下巴都差点掉在地上了。 唐月老师，这是真的要以身相许吗？ 唐月老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莫凡说道。唐月看着莫凡的眼睛却没有一点玩笑之意，但很快就转开了视线，吐露真情说道： 我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了我，我只记得他经常会说一句话，那就是即便他不在我身边，他也会星辰一样凝视着我，守望着我。以前我不懂他的意思，直到那次神的身影浮现在西湖水下。莫凡，可能你也不是很相信神他真的是在守护着这座城。我承认我也不确定他是否犯下罪恶，我们族人更只是按照祖宗的话在供奉着他，但他是确确实实的在保护着我，无时无刻。他保护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到了他最虚弱的时候，我真的想尽全力保护好他，帮他度过这个时期。 他对我来说真的真的很重要。你愿意冒着这么大风险帮我，我想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不会觉得过分的。 莫凡拍了拍唐月的香肩，安慰着他此时的情绪。看得出来，这蛇 boss 对唐月来说就像父亲一样呵护着他，是亲人。而自己也不要在这个时候趁人之危了。倒不是被唐月这番话语给打动，而是莫凡觉得自己再对唐月老师动手动脚，指不定哪一天一口就被极其袒护唐月老师的蛇 boss 给一口吃掉了，骨头渣都剩不下。做人要懂得审时度势，女人说不过分你也别真信呐。白镇最早的时候是一个驿站，由于是各大安界要塞的交通枢纽，便从最早的驿站村落渐渐变成一个镇子了。这种坐落在安界附近军方要塞附近的镇子往往都是鱼龙混杂，商人、猎法师、军法师、魔法协会成员、历练学生、世家人员，当然也可能混杂着某些通缉犯以及审判会的人。往常白镇戒备并不会太过森严，甚至也可以把这里看作一个不被任何一方势力管束的黑市。无论是猎法师们在外获取了什么宝物，还是军方个人所得，大都会放在这里进行交易的。怎么回事？挨个检查？莫凡排在入阵的队伍里非常疑惑地说道。 小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最近有一种瘟病扩散得很厉害，白镇呢已经有不少人被隔离了起来，现在要求每一个入阵的人都检查，看是否携带这种瘟病。 一旁的一位黝黑的猎人模样的男子说道。 哦，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呢。 莫凡松了一口气，他们这次携带图腾玄蛇潜逃，无非是和筑盟一员对抗，本身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罪名，还不至于夸张到各大交通点都设下盘查吧。更何况这白镇不归任何一个势力，审判会要么自己亲自派人过来门口守着，不然没有理由要求白镇的人来为他们隐患战略出力。例行公事的检查一番，莫凡和唐月两个人都没事，很快就被放行了，连身份检查都没有。进入到了白镇，莫凡和唐月立刻发现了白镇的异样。往常整条街道都会呈现宛如房市一般的繁华，商铺、长摊、楼店、卖场和商会这些应有尽有，人流量也相当的密集。毕竟绝大多数和妖魔打交道的法师们，他们歇息和交易的地方就在这儿。今天整条街道非常冷清，摊子是彻底没有了，商铺勉强的开着，却看不见几个人进出。卖场倒是稍微乐观一点，可和平常的人流量相比差太多了。莫凡和唐月赶路也累了，俩人找了一家旅店住下，那种不登记身份的店。店的环境很一般，莫凡在前台等钥匙的时候，见前台的女孩戴着一个白色的口罩，不由得说了一句， 这次瘟病好像有点严重啊。 女孩抬起头，用那双警惕的眼睛看了一眼莫凡，似乎有点怕生。她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钥匙，却没敢说话。旁边的老板娘却是笑着开口了。 可不是吗？自从那条大蛇出现之后啊，我们整个杭州地界都出现了这种瘟病啊。依我看啊，那条蛇就是真的。什么影像啊，政府总是放一些没人信的消息。 哎，你怎么知道这瘟病是那条蛇弄的？ 莫凡很是不解地说道。 这病就是在疫情期前出现的呀。我虽然不是法师，但也知道蛇族大多拥有毒性。你想啊，那么大的一条蛇，它要把毒性扩散开来，可不就是一场瘟疫了吗？依我看啊，还是赶紧把那条大蛇给找回来，不然啊，瘟疫再传播下去，就要开始死人喽。 老板娘说道。 妈，你这些不也是听别人说的吗？ 戴口罩的女孩终于说话了。 八九不离十了，凡事没有那么巧的。 老板娘说道。莫凡和他们聊了两句，便带着钥匙上楼了。唐月老师现在身份特殊，所以没在大厅露脸，匆匆忙忙地说上洗手间便上楼了。莫凡在楼上看到了唐月老师，开口说道。 刚才他们说的你听见了吗？ 唐月点点头，轻咬着嘴唇却不说话。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莫凡一看唐月这副模样，忍不住问道。唐月还是没有回答，从他眼神里莫凡也看到了几分惴惴不安。算了，先回房间吧，你也累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93章。到了房间，莫凡用钥匙开了门，唐月老师心事重重地走了进去，回头对莫凡说道： 你回自己房间去吧，我一个人静静。 那个老板娘说了，今天只剩下最后一间房了。莫凡挠着头一脸尴尬地说道。唐月抬起头来看着一脸无耻的莫凡，好气又好笑地说道： 白朕这样冷清，你以为我会信吗？ 哎呀，住一块儿相互有个照应嘛。 去去去，下去再开一间，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德行。 唐月老师，房间门嘣的一声关上了。莫凡还听到反锁的声音，看来想沿用古装电视剧的桥段是不太奏效了。没办法，莫凡去开了另外一间房，很不讲卫生的倒头就睡了。隔壁房间，唐月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阳台上。这种屋子是居民楼改成旅店的，房间都有阳台。天已经亮了，整个繁荣的白镇却好像笼罩着一层人心惶惶。街道之间偶尔有几个人影晃过，那也是戴着口罩匆匆忙忙的。卫生站、医疗十字架裹得严严实实的医务人员，还有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这段时间唐月一直在担忧摩天蛇的事情，并不知道杭州附近一带已经瘟病越来越严重了。 莫凡，你睡了吗？ 唐月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朝阳台旁边的那间屋子叫了一声：啊，没睡没睡。莫凡火速从床铺上弹起来。 你跳过来干嘛？ 唐月没好气地瞪了一眼直接从另一个阳台跳过来的莫凡。 这不是害怕我们说话被人偷听吗？ 莫凡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不想骗你。 那这个瘟病确实和你们的神有关了？莫凡追问道。 我不知道。 唐月回答道。那你跟我说蜕变期的他没有毒的事情。 这是真的，蜕皮期的他确实没有毒性。 没有毒，但是会扩散瘟疫。你们族长让你把他带走，不单单是为了躲避祝盟的处决，同时也是把这个瘟疫源给带离城市吗？莫凡苦笑一声，做出了自己的推断。唐月老师这嘴唇咬得更紧了，过了很久才抬起头，那双眼睛当中带着几分坚定地说道： 我相信瘟疫和他无关。 你相信是你的事情啊，唐月老师。唉，莫凡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莫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唐月已经方寸大乱了。理智一点，还是把他交给议员吧。就像老板娘说的，再过几天没准开始死人了。白镇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如果这瘟疫真会夺人性命的话，死的人就会成百上千的。唐月老师，这种后果你可无法承担呢。很不幸，莫凡和唐月被困在了白镇。他们刚进城没多久，白镇便开启了全面封锁，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离开这座特殊的镇子，防止有潜伏的瘟疫者把这种病毒继续扩散开。莫凡和唐月处境一下子变得尴尬了起来，他们原本就打算在白镇落脚的，然后立刻带摩天蛇到白山去。不管摩天蛇是不是瘟疫的祸端，这条蛇都不能待在城镇当中，送走是最合适的选择。谁知道这镇子被封了， 有结界在外，任何人擅自离开都会被发现的，这让莫凡跟唐月彻底陷入到了惆怅当中。 不行，我们得硬闯了。假如我们的神是一个瘟神，他继续待在这里只会让瘟疫越来越严重。 唐月果断地说道。嗯，入夜之后我们就行动，但这样多半会惊动镇子里的军法师，还会暴露我们的。莫凡点点头。 没关系，大家伙可以感应到那些宫廷侍卫和审判员的位置，他们无论如何都追不上我们。 唐月说道。到了夜里，莫凡跟唐月便直接行动了。镇有防护墙，防护墙还设了结界，只要结界出现任何波动，就会马上被巡逻的军法师察觉的。莫凡也没在意那么多，召唤出了吉星狼，让他驮着自己跟唐月硬闯结界。月明星稀，整个白镇基本上没几个人再往外行走了，大家都被瘟疫吓得不敢出门。而杭州市那边白天本来还平平静静的，到了晚上一下子爆发出了上百名的瘟病者，消息迅速的散播，人们恐慌至极。瘟病扩散的速度比想象中的快了很多很多，很多药剂师都傻眼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气势汹汹的病疫。治愈系的魔法对其没有效果，以往的抗病变的药方甚至还会加快这种瘟病在人体内的侵占。瘟病大多有一个潜伏的过程，紧接着是病发，病发之后会缓慢的恶化传染，最后就是大规模的人病死。可这个瘟病一点潜伏的预兆都没有，说病发就病发了。扩散速度快的瘟病大都恶化速度缓慢，会给人们一些足够的时间去找到抗体的。这瘟病扩散速度快不说，恶化速度也非常惊人。一个星期前的病人现在已经浑身长起了密密麻麻的水泡，水泡呈现出青色，看上去非常的可怕，如果再得不到救治的话，那恐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就在莫凡和唐月携带着很可能是瘟疫源头的摩天蛇逃离白镇的那一个小时，最先感染了这种瘟疫的三名病发者死在了病床上。这件事引起了医药界的轰动，一时间不知有多少专家聚集到了魔法协会的医院。这些人围成了一圈，每个人都戴着防护的面具，一脸惊然地看着病床上那一趟被腐蚀严重的身体。三具尸体的身上长的水泡破裂之后，身体就被疯狂地腐蚀了，白天还看上去只是个病人，到了夜里面目全非了。 陆老先生，您有何看法？ 祝蒙沉着声音问道。陆先生摆了摆手，示意护士们把尸体给遮起来，连他这种医药界的泰斗见了这幅画面都有些承受不住。 这瘟病是我十几年来见过最可怕的了，我们已经计算过了，从感染病发到变成这副模样一共也就七天的时间。七天哪，这给我们的时间太短暂了。 陆先生代表着众医药师，本身也是治愈系顶尖法师的他，对这次瘟病只能够用震惊两个字来形容。 审判长，我想你应该知道，被感染的人到现在已经破千了吧。 祝蒙看了一眼审判长唐中。 我知道。 唐中点点头。 看到这三具尸体，您还觉得我祝蒙拿生命开玩笑，设计陷害你们的神吗？ 祝蒙指着那三具被白布遮住的尸骸，带着几分愤慨地说道。 我祝蒙根本不屑使用这样可笑的手段。如果你还觉得你们的神是无辜的，那么这些尸体该做什么解释？ 审判长唐中保持了沉默。这个结果对唐中来说也非常难以接受。起初他和族内都认为那两具一个星期后才发现的尸体是祝蒙所为，可当他发现瘟病死掉的人的死状和当初两具尸体一致之后，他自己也震惊了。不是祝蒙干的，难道真是图腾玄蛇吗？难道蜕皮期的图腾玄蛇已经狂躁到控制不住自己的邪性了吗？报道已经铺天盖地，各大新闻媒体全都聚焦杭州，再加上被图腾玄蛇杀死的两具尸体和病死的人症状一模一样， 一旦这个消息传出去，人心惶惶的杭州市必定会掀起一次对图腾玄蛇的讨伐。那个时候，无论他们图腾守护一族们是否公布图腾玄蛇的情况，图腾玄蛇都将彻底变成灾祸。政府不铲除，审判会不铲除，民众都会给予各大势力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铲除图腾玄蛇的。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94章。 图腾玄蛇在西湖栖息不知多少岁月，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温病，我想这件事还得容我去调查个清楚。 唐中认认真真地说道。 唐中！ 祝蒙怒斥了一声，脸上的燃须有些抖动着，他指着审判长唐中愤怒地咆哮道， 到现在你还袒护那条图腾玄蛇？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现在的情况？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324人，一个星期之后，这1324人全部会化成这样的尸体。你作为审判长，难道真的要没收可笑的祖宗遗训，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死去吗？ 或许现在看上去他栖息在我们的城市之中，事实上图腾玄蛇存在比我们人类早了不知多少个世纪，我们的祖先寻求图腾玄蛇的保护，才能够在残酷妖魔的统治领地中活到今天，并在这里建成安居乐业。历史没有记载着这样一段，但我们世世代代都谨记于心。这次瘟病，我也明白图腾玄蛇的嫌疑最大，但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让唐月带回蜕皮的图腾玄蛇的一些液体给你们，假如能够从中提取出抗体，也许能够避免这次瘟病的扩散。可无论如何，我还是请求你众盟议员不要赶尽杀绝。 唐中说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唐中作为图腾一族的族长，能做的就是保住图腾玄蛇的性命。即便这次瘟疫是他所为，也不能杀死图腾玄蛇。他的存在对整个杭州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头图腾玄蛇，这座城市早就在历史的无数次战争当中千疮百孔了，甚至不复存在了。现在唐中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留他性命。驱逐就驱逐吧，总比被人类杀死要好啊。 审判长，你把我想得太仁慈了，隐患战略就是要斩草除根。你怎么确定这头图腾玄蛇不会卷土重来，不会因为我们将它驱逐出去而迁怒人类？等到它蜕皮期结束，这头图腾玄蛇将势不可挡。那个时候，难道靠你们那可怜的供奉之情就能够劝服它？哼，抱歉，我祝盟无论如何都不会拿民众的性命开玩笑。这条图腾玄蛇，我必杀不可。 祝盟斩钉截铁地说道。 那就是我不能告诉你图腾玄蛇的去向了。你要将我抓捕也好，要我为这次瘟病事件负全部责任也好，我都不可能将他的行踪告知于你。 审判长唐中态度一样坚定。这座城的历史，他唐中比谁都清楚。神是这座城的恩泽，绝非病疫，他深信不疑。即便他犯下了罪恶，只要没有酿成大祸，人类都没有资格处决他。 哼，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吗？我的眼线已经告知我，你的侄女唐月和一名男子在白镇附近出现，最多不过明天，我必定将他的头颅斩下来，放在他曾经出现过的闹市当中，还民众一个真相，还民众一个安宁。 仲蒙义正言辞地说道，唐中眉头立刻紧锁了起来。白震，看来唐月和莫凡行踪已经暴露了，但愿他们能够利用图腾玄蛇的感知避开祝蒙的那些宫廷侍卫。白震，一个身穿着宫廷侍卫长衣服的男子站在白震的瞭望塔上，他的目光凝视着远处那座藏在黑夜当中的山峦。 不是卫长，我们追过去吗？ 一名侍卫询问道。 在这里待命，见习审判员和预备审判员已经追过去了，我们在这里等待消息便可。 侍卫长武平景说道。 侍卫长，我听闻图腾玄蛇实力惊人，哪怕我们这里所有人围攻他，也未必能够留得住他，祝蒙大人不亲自出手的话。 那名侍卫低声说道。 放心，蜕皮蜥的图腾玄蛇实力非常弱，跟普通妖魔没什么区别，这头蛇活了不知道多少年，他既然违背自然法则，就必定会遭受到老天的惩罚，蜕皮蜥就是老天对他的惩罚。 侍卫长武平景说道。 那就好，这么说来，只要对付那个叫做唐月以及他身边那名男子就可以了，只是不知道唐月身边的那名男子实力如何。 中介法师而已。 哦，那随便一名见习审判员就能够对付他了。 白山以日晒岩石为主，整片山植物并不多，嶙峋连绵，倒是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隔绝了人类的地界和妖魔之境。白山山脚下是一片平原，平原遍地高草，却看不见一棵树木。夜风吹过这里，一片秋草的波浪边洋洋洒洒到山下，很是壮观。草棚当中，一匹身上泛着蓝色星光的狼兽以极快的速度在原野上狂驰着，它速度快得如同一道星芒划过黑色的大地，俊逸无比。 快，再快点。 唐月回头看着身后那几道黑影，有些焦急地说道。 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哎，小心前面。 莫凡叫了一声，话音刚落，前方那片高草丛当中突然出现了异象，无数的藤蔓在那里迅速地生长起来，它们交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正在等待着莫凡他们自投罗网。地面上更多的藤蔓窜起了，它们有些柔软至极，化作了绳索，要把吉星狼的四肢给束缚住，有些则化成了钢索，重重地朝着吉星狼拍打过来。呼的一下，钢索藤蔓挥舞起来，呼呼作响着，力道十足，吉星狼急忙朝着旁边闪躲，谁知道这种钢索一样的藤蔓越来越多了，每一次抽打下来都能在地面上留下一条深深的痕迹。又是啪的一下，藤蔓太多了，吉星狼避无可避，脑袋被钢索藤蔓鞭打，一条血痕豁然出现了。吉星狼身体不稳地往旁边翻滚着，连带莫凡跟唐月也一块滚落到了高草丛当中。柔软的藤蔓趁着吉星狼的底一拥而上，他们疯狂地生长着，生长到了吉星狼的全身，把吉星狼给捆绑得严严实实，根本就动弹不了分毫。 小心，这是一名非常强的植物系法师。 唐月站了起来，一脸警惕地跟旁边的莫凡说道。莫凡点点头，把自己的意念释放了出去，感知着那名藏身在这片草林当中的植物法师。嗖嗖的，突然间又是两条藤蔓飞窜过来，分别朝着莫凡跟唐月飞来。这次的藤蔓前端宛如一柄钢枪，是直接朝着他们两个身体穿刺而来的。莫凡这心中一惊，那名见习审判员下手可真够狠的了，完全是下杀手，把这片草都给烧了。莫凡说道，草丛很大程度地阻碍了视线，而那名植物系法师在这片草林当中完全如鱼得水，所有的植物都好像能够为他所用。 不行，还有更多的人在追踪我们，火焰会暴露。 唐月说道。有什么办法能把他给引出来？莫凡警惕地看着四周，这片草林非常利于那名植物系法师，而且那家伙目的也不完全是把他们拿下，就是利用植物系魔法拖住他们，不让他们进山。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小心后面！ 唐月出声提醒道。莫凡一转头，赫然发现一根根藤蔓穿过草丛，笔直地朝这儿过来。 磨盘反应神速地化作了一团黑色的影子，沉入到了这片高草的月影之下。那些藤蔓全都扑了一个空，马上消失在了草场当中，根本不给莫凡和唐月判断他们究竟从何而来的机会。 哼，对影用得很娴熟嘛。 唐月看了一眼从另一个黑暗之处浮现出的身影的莫凡，夸赞了一句： 哎呀，都是唐月老师教的好。 莫凡谦虚道： 我在这里给你打掩护，你利用对影去把他揪出来，也不要伤他，用魂影钉禁锢住他就行。 唐月说道：好的。莫凡跟唐月可都是暗影系的法师，俩人使了一个眼色之后，在对方发动下一次攻击的时候，双双沉入到了阴影当中，并朝着被束缚的吉星狼的位置挪去。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95章。 对方看出莫凡和唐月要解救吉星狼，于是再也没有吝啬魔能，直接动用了中阶植物系魔法，在吉星狼的周围制造了一片昆之林，根本不给他们利用吉星狼逃走的机会。那家伙真的很聪明，自己不露面，却一直使用植物魔法来牵制，明显是在等待着支援。他的做法是明智的，唐月已经是高阶法师了，那家伙一照面就被唐月老师给秒杀掉了。唐月保持着遁影，他的遁影之术运用的比莫凡更加的巧妙，甚至可以快速移动的分化出两个完全不分虚实的残影。这两个残影代替了莫凡的影子，正在这片昆之林当中和那名植物系法师兜圈子。唐月不现身的话，那名植物系法师始终会认为那是莫凡和唐月两个人。莫凡早已经利用暗影遁离了昆之林的范围，他用自己的意念去感知魔法的波动，很快锁定了那名植物系法师的位置。拨开了前方一片茂密的草丛，莫凡看见一名女见习审判员远远地站在一片高草之下，她的双手不停地舞动着，有浅浅的绿色光芒缭绕在周围，星轨和星图更是频繁地显现着。不得不说，这女见习审判员是个高手，植物系操控能力比木奴娇强很多，只不过他并没有察觉到利用遁影悄然接近他的莫凡。 在这里喝西北风吧。 莫凡身影慢慢浮现了，暗影星轨悄无声息地在脚下浮现着。 什么人？ 女见习审判员还真是高手中的高手，莫凡刚刚描画出星轨，他就嗅到了黑暗气息的逼近。 小龙女，我是你的尹志平啊。哈哈哈 哈。莫凡荡气十足地邪笑道，巨影钉捏在指缝间，莫凡笑声传出的同时，这巨影钉悄无声息地飞出去了，平静的连一片草都没惊乱，更像不存在的武器。 无耻之徒。 那位女见习审判员气恼地说着，她目光一转，双手操控着周围的藤蔓，迅速地锁定了莫凡所在的位置。藤蔓刚要出手，突然间一股冰凉从胸口位置贯穿，这名女见习审判员只感觉浑身一颤，冷到灵魂深处的黑暗之力一下子像定住了他的灵魂命门一样，再也不敢动弹分毫了。大部分束缚之力都只是控制住法师和妖魔的身躯，暗影系的巨影钉却还有紧固心神的效果。莫凡这第二级的巨影钉可谓是第一次使用，谁知道是在这荒郊野岭当众对一位女见习审判员使用的。身体被束缚，心神被禁锢，女见习审判员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若有闲情，莫凡不介意做一些效仿金庸笔下人生赢家同样禽兽之事，实在是时间紧迫呀，莫凡还有一位带着蛇 BOSS 的姑奶奶得伺候呢。 美女，有缘再见。 莫凡调戏了一句，身子迅速地化作了一团影子，沉入到了这片月影当中。女见习审判员双目羞怒地凝视着莫凡，黑暗中只能勉强看到莫凡的模糊的笑容。 回到了唐月跟吉星狼所在的位置，莫凡发现唐月老师已经把吉星狼从无数藤蔓五花大绑当中解救了出来。 他受伤了，我们得自己走了。 唐月指着吉星狼腿部被那些藤蔓倒刺刮伤的伤口说道， 那小妞还挺厉害的，一出手就把我的召唤兽给弄伤了。 能够被选为见习审判员的都是一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你切勿轻敌。 唐月叮嘱莫凡说道。嗯，莫凡点了点头。没有了吉星狼，俩人只能够利用盾影来前行了。这一带高草众多，草高如树，月光之下草影非常明显，只要魔能足够的话，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利用影子来前行。月光下俩人的化影就像是空中掠过的鸟兽在地面上留下的极影，总是在高高的草丛跟草丛之间一闪而逝，速度非常的快。然而令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在他们后方一公里不到的位置上赫然出现了几双翅膀。他们两个人速度再快也快不过能够飞翔的人呢，这也让莫凡苦笑了起来，不由对唐月老师说道，那大家伙不会睡着了吧？有翅膀的法师他怎么没有察觉呢？这种级别我可对付不了。 放心，他们不可能是高阶法师，应该是一名拥有异魔具的见习审判员和一名拥有飞翔召唤兽的召唤系法师。 唐月说道。莫凡听完这句话倒没觉得是安慰，一个见习审判员就拥有异魔具，异魔具的昂贵莫凡是知道的，中阶法师领域里根本不可能有人持有。那名会飞的见习审判员家底儿到底厚到什么程度了，才会在这个级别就拥有异魔具这样的超级奢侈品呢？另外召唤兽当中能够飞翔的价格全都在5000万之上，作为一名召唤系法师，这种事情莫凡是早就打听过了。审判会真尼玛是一个出妖孽的地方啊，啊，竟然有人拥有飞翔类的召唤兽啊。 是一只风雨雀，好像是进阶期的。 唐月凝视着星空下那只反射着月光的生物。奴仆级的进阶期吗？莫凡问了一句。 你说呢？ 莫凡真想骂娘，还只是一群见习审判员，一个个实力如此变态，还好通过摩天蛇的感知可以直接避开真正的审判员，不然自己这点能耐连一个正式的审判员都打不过呀。 莫凡，我进入高阶没太久，有些高阶魔法还只能够通过星图之术来释放，等一会儿我来对付那只进阶期的风雨雀以及他背上的三名见习审判员，你来对付那名有异魔具的家伙。 唐月神情凝重地说道。 行，我最看不惯这种土豪了。 莫凡说道。中阶法师拥有异魔具，莫凡是实在不能接受啊，这种人就应该抓下来狠狠地打一顿。风雨雀浑身的羽毛非常的刚硬，羽毛的前部又非常的尖锐，看上去像是密密麻麻的匕首挂在他的身上和翅膀上，月光下寒光闪闪的。一的一下，风雨雀在夜空当中发出了啼叫声，那锐利的眼睛恐怕已经锁定了莫凡和唐月俩人。莫凡唐月跑是没打算跑了，况且对方明显是有支撑的，不能让他们继续这样跟着，必须马上解决掉这些带翅膀的家伙。风雨雀越来越近了，对方显得有些小心谨慎，并没有贸然地从高空当中俯冲下来。 吴大人，我们发现了目标行踪，请速速支援。 风雨雀上的柳忠明急忙用通讯仪说道。 很好，缠住他们，紧紧跟随，一定别让他们跑到后面那座白山上去，我们大概20分钟后能赶到。 侍卫长武平井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 柳忠明铿锵有力地回答道，脸上已经有了难以抑制的笑意。有了风雨雀就是不一样了，那些见习审判员根本没法和自己这样一个能够飞翔的召唤系法师相比。 大哥，我们现在怎么办？ 柳依林从高空当中俯视着，已经看到了下方那对男女，难免有几分紧张和心慌。这是柳依林第一次执行审判会的任务，据说是审判会议员祝蒙亲自下达的命令， 如此说来，这项任务一定很艰巨，这让柳依林不自觉要对追踪的目标感到几分不安。能够让驻盟议员动用宫廷侍卫要抓的人，那肯定不是普通的犯人了。 他们要往白山上去了。 那名拥有异魔具的浓眉男子说道， 千万别让他们进山，这是宫廷侍卫长的命令，我们必须阻扰他们。 柳忠明说道， 那就下去缠住他们。 浓眉男子显得几分自负，并没有去过多的考虑对方的实力。下方那对男女从年龄上看就二十出头，实力再强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东方明根本就不需要畏惧什么。东方明艺高人胆大，他背后轻翅一收，身影从黑色的夜空当中坠落而下，他的身上燃烧着明艳的烈火，整个人随着下坠燃烧得越来越厉害了，宛如一颗灰色的陨石跟空气摩擦出的火花，拖出了一条长长的尾焰。轰的一下，一身火焰轰然落下了。东方明一身灰衣，身躯挺拔，面容冷峻，他踩在这片被自己砸出的焦土当中，目光高傲地抬起，凝视着莫凡跟唐月。 既然遇见了我东方明，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免得我下手不知轻重。 东方明站在莫凡和唐月的面前，身上燃烧的火焰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彩晕，从烈焰的气息和颜色便可以知道，他身上的火也并非是凡火。想想也知道，一个拥有异魔具的人没理由买不起灵级火种。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